圣咏集第147篇，赞美上主，因他是美善的。歌颂我主，因他是甘甜的。我主上主是应受赞美的。上主重建了耶路撒冷城，玩具了四散的以色列民，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，也亲自包扎了他的伤痕。星辰的数目全由上主制定，星辰的称号也都由他命名。我们的伟大上主威能无比，他所具备的智慧不可估计。上主将谦逊的人扶起，将蛮横的人贬义于地。请歌唱谢恩诗，称颂上主，请弹琴咏赞我们的天主。他以云雾遮蔽高天，他将雨露赐给农田，他使青草生于群山，他造植物供人吃穿，他将食物赐给家畜，他养育啼叫的鸭雏。马的壮丽他不欢喜，人的快退他不中意，那敬畏上主的人他才欢喜，信赖他慈爱的人他才中意。耶路撒冷，请你赞颂上主。西庸，请你赞颂你的天主。他巩固了你城门的横栓，祝福你的子女在你中间。他使你的地界安静不乱，用最好的麦面使你饱餐。他向大地发出自己的语言，他的圣旨便立即迅速奔传。他降雪像羊毛，他洒霜像尘嚣，他抛下冰雹有如冰消。因他的严寒水便冻结，他一发出他的语言，冻结即刻消融。他一吹起他的和风，冰水即刻流动。他向雅各伯晓示了自己的言语，他向以色列启示了自己的戒律。他从未如此恩待过其他任何民族，也没有向他们宣示过自己的法律。